世界杯四年一次，但是我和你还有很多个四年，因为我们会一直在一起。这样的告白情话真的是让人心里暖暖的。好吧，继续让这样的话语在你的生活中，虽然不常常出现，但偶尔出现一次，也足以让你开开心心，打败一切的烦恼。这首歌叫做《不得不爱》，也是一首老歌了。今天晚上呢，小浩朋友要送给女友，他说有时候生他气，但是也更爱他。 就是那一派，还是舍不得太乖？是那一次约定了没有来，让我哭得像小孩？是我们急着证明我存在，还是不爱会发呆 ？Baby， 不得不爱， 否则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悲伤从何而来？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爱得死去活来，可随着年岁的渐长，你就会发现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善良、努力、读书、健身，让自己变得更好，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当然前提是你没有遇到他。在你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刻里，并不要放弃去努力的读书、健身，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而不是委屈自己要将就别人的去爱。我想你懂的，周末时光好好的度过。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今天磊落组合全新音乐作品《致乌鸦先生的一封信》上线，这是一首历时三年精心雕琢而成的17分钟的音乐作品。磊落是一个致力于发展跨界音乐项目的二人组合，由中国资深音乐人王磊及键盘手月月组成。2014年的盛夏，磊落组合偶然在友人李青处阅读了他早年撰写的一组长诗《乌鸦》，二人被诗句感染，就决定用音乐剧或者是组曲的形式来诠释文字传达出的情绪，于是开始了3年多的漫长制作。乐曲中的旋律线、音色、打击乐器口、原声吉他点位、钢琴的肢体等编配，经历了无数次的推翻，制作了10多版小样，最终有了现在的《致乌鸦先生的一封信》，这也是他们在氛围音乐上的一次更大胆的全新尝试。再来关注无限歌谣季第三轮青春无限演唱会将于本周日22点收官来袭。节目中一直备受观众喜爱的唱作人薛之谦，这一次与依依搭档。回顾之前与岳云鹏、杨迪的两次合作，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体贴并且为他人着想的完美拍档。不论是今生第一次还是情书主题的创作，他都是先去了解和聆听搭档的想法，不轻易否决他人的喜好，善于从搜集到的各类素材中汲取灵感和养料。这次他和依依又会创作出怎样的音乐作品呢？值得期待。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光临7月6号周五晚上的爱得更久点。一周五天，在工作日的晚上9点钟，我都会在这里陪着你，把你的心里话通过电波放大传播，让你爱的人知道你的心情。 从帆布鞋到高跟鞋，这个那个机场，无数人擦肩，真的要走得够远，才能体会地球是一个圆。从图书馆纸张的气味到办公室里香水跟咖啡，青春走到成年，好像很远，却又不太远。无论有没有选择冒险，哪一种人生都不进则退，只是一个 前。 非要等到感恩节才说出你的感恩，而是在每一个日常里，想要把你心里话告诉他的时刻，都是感恩节。这首歌是来自范玮琪演唱的《感恩节》。 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all my fault, 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 about a girl.Wanna let get away. I keep saying no, this can't be the way it was supposed to be. I keep saying no, there's gotta be a way to get you close to me. Now I know you gotta speak up if you want somebody. Can't let him get away, oh no. You don't want it, I'm sorry. The way that I'm feeling every day. No, no, no, no. There's no hope.No, no, no, no. There's no home for the broken. 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my fault, cause I said I needed space. And I've been torturing myself for night and day about a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I'm broken, no room to breathe, and I got no one to blame. No home for me, no home cause I'm broken. But a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So you better speak up. 这首很热的歌曲哈，当你听到它的时刻，好像你的手指都会本能的往上滑动一下，或者是你有一些画面来自生活里。其实每个人都会是自己的生活家，你可以把你的日子过得更有意思。下面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天使的指纹》。 读书给了时间，却没有辜负青春，他诚恳才不让你等，你失落了黄昏，却换来平静夜深，整理渲染错爱，只是为真爱作证。所谓魔鬼留下的伤痕，都是天使的指纹。灯火阑珊，何必急于看到那个人？等谁的安稳，都只因为那盏还没开的灯。 指纹，同盟朋友，听完这首歌，我不知道你刚刚留给我的文字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你开始慢慢的也开始放下。明天是很在乎的一个人，我说前男友应该是正确的叫法吧，你说明天是他的生日，缘分开始在于此，因为我叫做七七，曾经有多爱过，现在就有多难过，曾经以为他会宠我一生，然而今年陪在他身边的已是他人，无人能诉说的伤痛被狠伤到生活一片狼藉。很庆幸你能离开，可是也很遗憾你真离开。 我们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但还想对你说声生日快乐，健康幸福。希望最后这一句是朋友式的祝福。之前的那些所有的难过，请你相信时间，就像我今天留下那段话，不管你有多不开心，我们都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打扮好自己。很多烦恼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之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好了，只要你快乐，南宗你又见。 多么难过也会欣然接受，你别擦身走过，我要你快乐，真的只要你快乐，随时都为你保留我的问候，我一